山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其数百千，不可差别。山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地狱嘅亦有等份嘅，唔系一样喎。啊，监狱啲后有份几等嘅喎，其数就有百千啦，即系百千差别不同，各各差别。所谓大者会有十八层地狱，极恶罪业嘅人呢就入十八啦，冇十九层咧，只有十八层，呢、这个就大地狱。啊，你个罪，我唔系极恶嘅罪业啊，啊唔系极恶嘅罪业啊，冇得入十八层地狱，入五百个地狱，只有五百啊，啊五百个地狱系重担嘅罪业，咁咪苦唔苦？苦毒无量哦，你个唔苦啊？重担嘅地狱都好苦，大地狱嘅更苦，重担嘅地狱都苦毒无量。啊，今日我又唔系重担嘅罪啊，我个罪好轻微，轻微嘅罪啊，啊入轻微嘅地狱，只有千百亦无量苦，千百嘅地狱啊，下等嘅地狱，大地狱、重担地狱、小嘅地狱，小嘅地狱嘅就有千百咁多。小嘅地狱亦有苦啊，亦有无量嗰个苦啊，只有千百呢、这个咧，小嘅地狱亦有无量苦。圣女又问大比王日：我母死来未久，不知闻神当之何处？圣女问道：有大地狱、众生地狱、有小地狱，系啦。而家我唔知道我啲母亲。当他是大啊，仲嘅死笑咧咁啊，所以圣女就赶快出嚟问问呢个比王无毒嘢。我啲母亲啊，死咗唔系好久，七日都唔够，一个七，一个七啲时候我就已经系开始超度啊，做后七，唔好当到二七啊。等佢快啲安乐嘛，啊有啲嘅等佢做三七，先不知头七就最重要嘅，咩又等到三七，啊三七佢就望咗三个七嘛，啊有啲嘅四个七，唔好等四七，极其靓就七个七，七个七以后咧佢哋又投胎啦。所以我母死来未久啊，不知云神当之何处？我啲母亲死都唔够一。个七叫做不久，我都唔知道我啲母亲呢个灵魂，魂就讲灵魂，神就讲色神啊，系嘛？啊，人死啊，呢个灵魂就不死嘛，所以不提驱散尽一物真长灵，就讲呢个灵魂啦。啊，讲到人都识会讲嗰个话，不提驱散尽，你前个不提散尽。一物真长灵就讲佢灵魂，我都不知我啲母亲啊，嗰、那个灵魂嗰、那个色神啊，唔知道跑到何处咧、啊，到边个地方嘅处所咧，啊，不一定系讲地狱，啊，到咗何处咧咁样。飞王问圣女言：菩萨之母再生集何行业？咁你莫问你啲母亲啊。到边个取所？我要问你啲母亲啊，再生啊，学习欢喜边一行呢？行业有善业，善业上天堂；有恶业，恶业入地狱；有过行，过行得善道，得涅槃乐。过行就好啦，过行生善道嘛，得直灭涅槃嘛，所以我要问你啲母亲生时边一行啊？恶业呢个善业呢个高行，高行就无漏业啊，无漏就得涅槃。高行生善道，无漏就得涅槃啊。圣女答言啊，我啲母亲啊，唔系高行无漏涅槃啦。我啲母亲又唔系作善业啊，我母亲系邪见，邪见就恶业，恶见啊！我哋见有五个见呢、啊，我见人人都有，但未必有邪见、啊。邪见啊，再厉害啊！ 邪见啊，误己误人啊，开始前嘅世界都误咗，害咗好多人嘅。所以我冇有邪见，邪见啊，跟边个学啊？跟嗰啲外道学噶嘛。外道有95种嘅邪见外道，学我冇学邪见。邪见呢，邪必执正，佢哋诽谤三宝，三宝系正知正见嘛，三宝叫佛智佛见嘛，佛即系觉也。恶善你有受善吗？恶恶就治恶，恶生道众生，三恶言万德冠名为佛，你佛就正自见。啊，我的母亲邪见未帮佛，唔爱佛，唔爱佛就冇得觉咯，宁愿就埋咯。啊，又唔识去受善，又唔识去治恶，又唔识去道众生咧。恶生就无生嘅道众生啊，恶善就受善啊，恶恶就治恶啊。完成靠个觉字，觉就佛啦，冇得佛啊，边个知恶，边个受善咧，边个度众生咧？所以我冇邪见，忌讳呢个佛宝啊。第二咧就忌讳呢个法宝啊。大家就好多方法，搵钱都有方法，做生意都有方法，招骗王都有方法，啊，耕田都有方法，啊，阿名咯，学会界都有方法嘛，咩法都好多啊，哎。但这个方法是谋生的方法，搵钱的方法。但是现在我们三宝这个法宝，法宝是正人，法就是正人，是一个正法。正法呢就了生死嘛，正法就出苦海，正法就到彼岸，正法就到众生，正法就成佛嘛。啊，我的母亲是邪见，诽谤成佛的法，诽谤到众生的法，诽谤出苦海的法，诽谤道彼岸嘅法，咁样咯，咩都咩正法冇，变咗冇法咯，系咪？佢都诽谤呢个法啊！我冇邪见，忌讳呢个法宝啊！又邪见啊，忌讳呢个障宝啊！咩障啊？障即系正人啊，障人就清净，但系一障人要持戒，持戒六根清净，身又清净，口又清净，心又清净。神口以三业清净，清净咧就无业，无业咧就正果，俾佢正错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、菩萨无生法忍，成就呢个清净无漏嘅功德，呢个赞宝嘛。啊，佢邪见啲时候咧，佢就忌讳呢个清净嗰个功德，冇得赞宝。所以外道邪见咧，唔好话正阿罗汉果。正呢个是何咸果，虽何烦果啊，都正唔到。佢诽谤呢个障波，佢唔系成就清净功德，冇清净功德，点能够正圣果呢？所以佢啲母亲系邪见啊，诽谤呢个清净功德，成就呢、这个邋遢嗰、那个、那个、那个、那个罪业啊，点可以成就呢个圣？赞宝呢个圣果咧，当即赞啲法咪可讲嘅，有菩萨赞、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呢个菩萨赞，又有罗汉赞、五百罗汉赞，又有梵圣赞、天那罗和尚、持戒清净者呢个就梵圣赞啦。所以我冇邪见，既奉大威呢个三宝，咁啊你点解唔？唔教你啲母亲啊！你系母亲啲儿女嘛？女就应该道母嘛？哦，七百担担，禅有不敬。我唔系唔教，我都苦口婆心咧，嚟教我啲母亲咯。啊，教啲时候咧，啊，佢都向我话暂时算一算。啊，嗰、那个女又教母亲，好啦，你讲得对。眨下眼咧，佢又唔想算啦。又唔恭敬三宝，又诽谤三宝，禅又不敬，死水入浅咯！啊，我都未曾教得成功，佢就死咗咯。死耶，时间好浅，一个七，未知生死，我未知我啲母亲啊，生在何处耶？无独问曰：菩萨之母，姓是何等？无独话，地狱咁多女人，我点知边一个女人啊？你啲母亲好多嘛？你啲母亲系女人，但地狱啲后啲女人啊， 受苦好多咧。啊，边个系咧？啊，所以菩萨之母啊，你的母亲啊，姓是何等？姓甚名谁？姓乜嘢？名字乜嘢？有啲同姓未必同名嘅，有啲同名未必同姓嘅。我单你同姓同名，未必系你的母亲嘅，关系唔同啊。所以你的菩萨，你的母亲系你嗰个母亲嘅关系，姓乜名乜咧？剩女答曰：我父我母俱婆罗门中，母亲不离父啊。我的父亲咧系一个大圣，婆罗门圣；我的母亲又大圣，佢得婆罗门中圣。父号悉罗善愿，悉罗系梵语，痴云就圣善，圣善就善愿，我哋中国就称为善愿。悉罗就持戒嘛，持戒清净啊，自性咪现前，呢、这个咪善愿咯，持戒啦行善嘅。一切善都現出嚟啦，所以我的母親咧，我的父親咧，嗰、那個名咧，姓就婆羅門，號咧就稱為善現，即係悉羅。母號業帶嚟，我的母親咧姓啊婆羅門，那咩我母親嘅名字咧就業帶嚟，業帶嚟嘅梵語，唔知道叫咩名啊，又唔知道啲乜解。无毒合掌太菩萨人啊，无毒一向多，你的母亲业带你是婆罗门中啊，掉了之后一个哦，恭喜恭喜，无毒合掌啊，就太菩萨业合掌对菩萨讲，现圣者吃饭干脆哦，现你啊快啲翻你人间干脆啦，你不要抛到呢个地狱嚟啦，地府咧唔系你嗰个世界啊，你快啲翻人。间嘅本罪，无智有益记啦。你时常有益呢、这个避念呢个盲母生何罪？你不必避啊，不必有益嚟避念啊。我知道你的母亲啊，在边个地方？热带你系罪女，热带你系作罪之女，曾经入地狱，不过入地狱时间好短啊，都唔够三日，佢就上天喎、啊。三天以来经金三日，一带你啊抛到地狱嚟，受一日、两日、三日，哇！佢苦到佢都嗌救命。今日谁不知咧？三日以后咧，哦，佢就嚟地狱咯。生于天上三日咧，经金三日，生到天上啊，已经啊有三日啦，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。生在天上的但是他要带你一个罪女应该入地狱来受苦，为什么他生天呢？文成孝顺之子啊，他有个女人可孝顺的，是吧？孝啊，不孝就不如一顺啊，孝就是孝敬，顺就是顺从，他有个孝敬顺从的女子就女嘛，为母亲共受福，这个孝顺女啊，为这个母亲呢设这个供养啊，供养这样来受福啊，供养受福，持戒受福来，禅定的受福，布施的受福，第二就供养三宝来受福，供养三宝受这个无量福，布施国家定志在王如来，这个孝顺女啊，他们将这个家宅啊卖了，他将啲钱咧，阿咪啊嚟供养三宝，供养就布施，布施国化定志在王如来合字啊，佛的入咗涅槃啦，啊留呢个像就人间有佛刻有佛字，佛字就塑佛像，佛刻就供养如来嘅舍利啊，阿咪啊布施国化定志在王如来合字。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哦，今日供养咧，今日就将呢个供养三宝嘅福，三宝嘅福就带嚟了不得。一人有福就带起一屋，一人有福带起一国。今日咧供养三宝，将三宝呢个福嘅，不但你嗰个母亲啊嚟地狱个， 所有这个罪人都脱离地狱，就一人有福嘅大铁一屋嚟啊！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呢个地狱，应是无间罪人，所有无间作罪啊受苦的人呢，嗰日咧将三宝个福啊，将三宝个伟光啊，个个都上到天上嚟受乐。脱离地狱的苦，应是无间罪人离地狱苦，此日识得一切受天上之乐，个个呢都受乐了。驱红上天，所有地狱的人啊，都共你的母亲啊一齐上到这个天上来受乐了，离地狱苦得天上乐，驱红上下。龟王言不合掌而去，龟王讲完啦，讲完就唔好再讲话啦。啊，讲话已经言不啦，做事做到言不啦，又唔好话画蛇添足啦，咁啊合掌而去。呢个龟王讲完啦，系咪合掌咧就去？婆罗门女沉而梦寄，婆罗门女在呢个地狱呢后见到呢个情形，啊，龟王合掌而去啦。我的母亲啊前三日就上天了，哦，今日我不必有累哦，今日这个婆罗门女啊也回到人间来，好像发梦一样醒来，入了定境，定境就由而梦，定境就由地狱啊，从地狱回来了，好像发梦一样沉而梦飞。此时他就开悟了，什么呢？做这个有漏的罪，堕落地狱受有漏的苦，杀人做有漏的福，亦入生死。有漏的福入生死，不能救生死的罪的。罪是有漏的，漏落生死嘛。你做这个有漏的福，有漏的福咪又是漏落生死。你又生死，我又生死。所以有漏的福不能灭有漏的罪嘛，有漏的罪更加不能救有漏的罪，有漏的福亦不能救有漏的罪，都是漏落生死嘛。好像我跌落海，你不跌落海可以救我嘛，你又跌落海，你怎样救我呢？跌落海的人怎可以救跌落海的那个人呢？所以唯有不跌落海啊，放可以救跌落海的人啊。哦，教你而家唔多啦。现在供养三帮无漏嘅福嘛，无漏嘅福不漏落生死嘛，无漏嘅福唔漏落生死就能够救有漏嗰个罪哦。所以无漏福就灭有漏嘅罪啊。人知啊，无漏嘅福嘅灭有漏嘅罪。灭我母亲一个人啫，但无漏个福无性噶嘛，佢唔系有个性噶嘛，无漏个福无性咧就变法界啦，所以佢能够灭法界众生嘅罪，唔知你啲母亲嘅罪啊，一切人嘅罪都能灭，佢冇性噶嘛，如果有性咧就灭你个母亲嘅罪，自发从本来上啊，自发上无性嘛，佢。无漏那个福是没有性的，他没有一个性就知定灭边一个罪，无漏的福一来个个都蒙无漏的福出地狱上到天上去，所以他就误了这件事，供养三宝无漏的福无性，不但救我的母亲出地狱，救一切地狱的人出地狱上到天上来，被他误了，不知事宜了，误了之后就以理发言，便以国法定志在王以来合掌之前立红晒现，根据这个道理他就发现了立红晒现，现我阵未来劫，现我阵未来斋，阵未来的劫仍有捉罪受苦的众生，捉罪受苦阵未来斋也是无性的嘛，捉罪受苦的众生是有漏亦无性的嘛，讲出方便，既然间作罪受苦无性就可以救，如果作罪受苦有性就不得救，没有性的嘛，何以无性？ 未作罪以前是没有罪的嘛，后来他作罪的嘛，罪不是本来有的嘛，本来空的嘛，他都有造罪嘛，造罪就有了，所以他罪有无性。受苦未受苦以前是没有苦的嘛，啊，他受苦就有苦了，未受以前无，所以造罪又无性，受苦又无性。啊，今天受苦有性就没人救，没得救，受苦又无性，造罪又无性嘛。性罪性本来空啊，苦就本空啊，所以我又发现真未来斋应有作罪受苦众生广切方便，我可以用方便，用方便救的呢罪苦的众生，用咩方便啊？随方随便啊，实恶来的善道嘛，埋来的误道，邪来的正道，众生来的知佛道嘛，系嘛？刚强来的有和道嘛，呢、这个随放随变嘛，啊，有咩病就落咩药咯，系嘛？药多咪病除啦，啊，对咩忌咪施咩法咯，文法咪解脱咯，所以广切无数嗰个方便，使令解脱再好个方便咧，就三宝嘅功德，三宝无漏的功德。能够灭众生有漏的罪苦嘛？啊，广切三宝无漏的功德，灭众生有漏嗰个罪苦，一定得到解脱，使灵解脱。不过文殊师利是彼王无毒者，方堪财首菩萨是佛咧，对呢个文殊师利讲啊，彼王啊，无毒系边个啊？就现在眼前啦、啊，财首菩萨是，而家土地天宫啊，有波斯波斯咁嘅菩萨嚟嘛？其中有位菩萨咧，叫做财首菩萨。财首即七功德财嘛，七功德财咧以顺为首，顺第一有顺，顺咧然后顺戒持戒，持戒咧就能够舍，舍咧就能够咧得智慧。智慧啊，真啊，咁能够有惭有愧，所以七功德财以顺为首嘛，当今财首菩萨是嘛，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住，婆罗门女啊，到呢个母亲，所有地狱嘅人呢，都到咗佢出地狱，上到天上，婆罗门女在呢个恶法定自在而来，佛像之前不拜晒现。见我阵未来赞，所有罪苦众生，广切三宝呢个方便，用三宝无漏功德灭一切众生有漏罪苦，一定得到解脱。所以佢就咁发呢个愿，发愿系以理就发愿嘛，唔系空口讲白话喎。所以既然咁以理就发愿咧，做得到，所以地藏王菩萨度咗几多几多知佛已成佛菩萨。当成佛，天龙比神，未来成佛，佢就以理嚟发现啊！即系婆罗门女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啱啱文章讲明啦。